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187，火凤战雅郎。火掌门几人一看来的是林业火，才松了口气，赶紧给他行礼。说起来，林业火刚才在白玉堂的船上发表了一通抢猫宣言后，就被陈修和月牙俩姑娘撵下了船。陈修那胖丫头连他手里的国府都抢走了，不给他吃。见没地方玩了，林业火就准备溜达回客栈去，找几个长老好好商量一下抢猫大计。可是啊，他刚走到路口，就看到前边骚乱，围了好多人，他就问一个看热闹的大叔： 喂，前面干嘛呢？ 哦，好像是火掌门的人追狐妖，得罪了开封府的人，那人也不知道是谁，哇，好大的一把刀啊，要杀光火掌门的人呢，有好几个都被打出血了。 啊，开封府的人还拿了一把大刀？ 林业火纵身跃进人群里头，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一眼就看到两个火掌门的弟子正躺在地上，已经昏过去了，吐了一地的血。林业火眼皮子就微微一跳，落地后抬头看到赵普了。林业火上下扫了一眼赵普，虽然没人给介绍，但这把硕大的斩马腰刀，西域来的没人会不认识，两只眼瞳颜色又有不同，这风采霸气。 啊，原来是赵普啊。 林业火话出口，几个影卫眼眉一立，这年头一见面就敢直呼赵普名字的真没几个。可还没等几个影卫开口，公孙就蹦了起来，一指林业火： 放屁！ 赵普和林业火嘴角都抽了抽，赵普瞧公孙： 他喊的可是我的名字，您这意思是我等于屁啊？ 别打岔， 爹爹又说脏话了。 林业火上下打量公孙，心说这书生长得那么俊秀斯文，怎么开口就飙脏话？ 什么人？ 不认识就骂人， 看着挺不顺眼的。 公孙随口说了一句，对面林业火腮帮子都抽起来了，说他不顺眼。 这就是火凤堂堂主林业火，火掌门属于火凤堂门下。 哦， 九王爷好大的气派啊，真是见面不如闻名啊。 赵普听着刺耳，不过还没等他开口反击，公孙又比他快： 火凤堂堂主也不过如此，长得不帅，个子还矮。 公孙说完，众人就听到林业火身后火掌门众人倒抽了一口冷气，而再看林业火张大了嘴巴后退一步，惊骇地看着公孙： 长得不帅，个子还矮。 火掌门的人当街追杀我父子，还说要烧死我，要不是赵普及时赶到，我和我儿子已经遭毒手了。你这家怎么当的？别自诩正派了，改邪教，赶紧的。 林业火听完后回头瞧火掌门那几个： 喂，你们不是吧？人不就动了你们师兄弟的尸体吗？至于要烧死他们吗？哎，你们真是火掌门的？马贼假扮的吧？ 火掌门几个也知道林业火不喜欢手下为非作歹，几人彼此交换了个眼色，决定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听对话，对面那位应该就是九王爷赵普，万一较真起来，那可不是小罪过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口咬定没做过。于是一个比较机敏的就跟林业火报告： 哎，我们不是追那书生，只是想看看那只狐狸，那狐狸据说是钱贵被杀那晚出现在尸体旁边的，但是那书生用毒粉撒我们。 说着示意林业火看他们全身被毒粉弄得都是包。 九王爷一来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们的人打吐血了，还说要灭了火凤堂。 这话火掌门几个可是昧着良心瞎说的，赵普可没说要灭了火凤堂。林业火也没挑了挑，回过头。火掌门的告状声音不低，公孙听得真真的。 好你个火掌门啊，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啊。 林业火又看到了小四子怀里的小狐狸，摸下巴。只不过依然还没等他说话，就听小四子拽着赵普的衣服： 九九，他们骗人，他们一上来就说爹爹是狐妖，要烧死爹爹呢。 小四子，没听说过吗？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。 林业火闻言眼皮子就开始跳，小四子扁嘴嫌弃地看了林业火一眼： 白白比你帅好多，谁都比你帅。 林业火自己都抽了口凉气，心口一剑呐，刺痛。再看火掌门的人头毛都竖起来了，众人咽唾吧，完了。林业火有个忌讳，跟白玉堂最忌讳人家说他好看，相反林业火这辈子最受不了的就是人家说他难看，谁敢说他难看谁死定了。果然就见林业火脸拉下来了，小脸刷白的回过头，对几个火掌门的弟子勾勾手指头。火掌门的人战战兢兢走上前，林业火抱着胳膊问： 喂，那团子说的是真的吗？ 火掌门众人面面相觑，摇头打死不能认。 啊，这样啊。 阿字的尾音还没念完，就见他蹦起来按住一个火掌门的弟子就打，将一群人打翻在地以后，抬脚踩踩踩，边踩边骂人： 你奶奶的还敢骗人，当老子三岁小孩子呀，害老子被这个团子说丑，踩死你们这群不争气的东西。 林业火估计火也上来了，将火掌门众人这顿胖揍啊。赵普等人都看傻了，围观的路人更是惊骇：哎呀，这红衣公子长得这么俏，怎么打人跟流氓似的，好凶残，还骂脏话。没一会儿火掌门众人都趴在地上起不来了，每个人起码胖了一圈。林业火打完人一甩袖子，这时火凤堂的人都来了，刚才那个白头发的老头到了他身边： 拖过去。 林业火说完伸手似乎是要什么东西，这时一个火凤堂的弟子给他递上来了一样东西，那是一根五尺左右长短的棍子，棍身火红，跟一根烧红的铁棒差不多，棒身上有镂刻的花纹，是一只火凤。 知道这是什么吗？ 林业火回头用棍子一指赵普，赵普一边嘴角就挑起来了，将心亭猴抽出来往眼前的地上一插： 烧火棍呗。 哼，白玉堂打不着就打你吧，也不失礼，叫我见识见识灰眼修罗的本事。 说完林业火纵身一跃，赵普精神头也上来了，这个可比那群小喽啰有趣的多了，好久没打架了，正手痒呢。只是没等赵普飞起来接他的招，鞋子里突然一个黑影窜了出来，挡在赵普眼前，一脚踹向林业火。林业火一挡他飞踹过来的脚，在空中转了个圈落到地面。 唉，如今打个架怎么就那么难啊？又是哪个不长眼的挡路？ 林业火也一愣，抬头一看惊讶了： 哎，怎么是你？ 赵普歪头看了看，来的竟然是邹良。 之前他们入松江府前分了两路，邹良先回了趟开封，将赈灾的人马安排妥当，这会儿他还背着个包袱，手里拿着他那把黑色破刀，冷着脸看着林业火。 你俩认识？ 这时展昭等人也来了，众人本来在船上等着赵普他们来了好起毛，没想到欧阳说赵普他们不去了，众人刚准备走，又有个影卫着急忙跑过来说，火掌门的人追杀公孙小四子，王爷跟林业火要打起来了。展昭和白玉堂等人赶紧奔回来看热闹。 哎，林业火和赵普比哪个厉害点？ 我没跟赵普真正打过架，不知道他多少实力。 小林子未必打得过赵普，赵普是狠角色。 天尊溜达过来看热闹，阴侯也点头。 他跟你们不同，他是当兵的。 有什么区别啊？ 当兵的和江湖人打架的方法不一样。 阴侯微微一笑，看着也是兴致勃勃。可出乎意料，众人赶到看见的不是赵普跟林业火大战，而是邹良挡在了两人中间。 喂，哑巴，你要干嘛？ 对啊，你要干嘛？ 邹良看了看赵普的新亭侯，皱眉。欧阳也上来了，瞪赵普。 收起来，你当自己什么身份啊？打流氓用得着你出手吗？ 反了他们，没剧透的话我才是老大。 啊，流氓在哪里？ 邹良将包袱递给欧阳少征，往前两步抽出细细一把黑刀看林业火。 我跟你打。 原来不是哑巴呀。 欧阳拿出一锭银子来。 押谁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